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，第四集。此刻殿中静悄悄，几乎是落针可闻。陈增明心中惊恐难当，不知事态怎么就转到了这个从未想到过的地方。只是呆呆地看着小皇帝在座上慢条斯理地批着奏章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皇帝挽袖搁笔朝他看了过来。陈增明猛然清醒，不待视线对上，慌张低头。 微臣告退。 陈增明说着弯腰低头退去，背上不知不觉已是汗湿重衣。对方居然并未出声制止，陈增明心中升起了一线希望，暗道也许是自己听差了，又或者对方万金之尊到底做不出强人所难的事情。待肘后一硬，却是碰到了门叶，连忙转身。 你不管你爹的脑袋了。 陈增明的手僵在半空，再也不能往前伸出一寸。就这样愣了半晌，陈增明转身扑通一声跪下。抬头看去，小皇帝正饶有兴致地看着他，面上居然带了一丝讥笑。陈增明见他神色，这才知方才对方所言看似玩笑，却句句当真，不禁头皮直发炸，偏又不死心。 求万岁开恩。 还不过来与朕宽衣？难道是要朕伺候你？ 陈泽明低了头跪着不动，此刻他既不能走，却也不愿就范，心绪茫然，不知应对，只能倔强又无力地坚持。明明是个原背封腰的成年男子，这一刻那跪倒的身躯却突然显得有些单薄。 所谓孝子啊， 我 你不服气？ 臣不敢。 过来。朕还应该说第三遍吗？宽衣。 陈泽明出身官宦，自小也是被人伺候惯了的，为人宽衣还是生平头一遭。对方还是皇帝，这么面对面站着为他脱衣是大不敬，只得在椅侧跪了下来，伸手去解对方衣带。他心中恐惧，手上自然也是磨磨蹭蹭，半天没有进展。皇帝靠在椅上，从眼底瞥着他，并不在意他的生疏，看了半晌，突然伸出手指来触他面庞。陈增明不自主侧头避开。 这才有点以身试君的味道。 陈泽明骤然一震，双手猛然成拳，鼻息立即急促起来。这话如一记重锤般敲在他头上，使他险些晕了过去。皇帝见他神色恍惚，这衣显然是宽不成了，倒也懒得再指使他，伸手将他搂住。陈泽明浑身僵硬，面色渐渐苍白，隔了片刻慢慢闭上眼睛。 果然是我在伺候陈青啊。 大胆。 陈泽明这才醒悟自己闯了大祸，复又扑通一声低头跪下，鼻息却是越来越沉重，实在难抑那股自胸而上的酸意。 经过这一番折腾，他身上的衣物早已被两个人拉扯弄散，人尽半裸，衣不遮体，看上去既难堪又狼狈。皇帝冷冷看他半晌。 我知道爱卿不是此道中人，此举确实有些勉强。此乃逍遥丹，你服下便不会有那许多不适。若爱卿喜欢，便收下。 陈泽明看着那药丸静默良久，知道在劫难逃，终于认命，将那药丸吞了下去。回到陈府，天已经蒙蒙亮了。陈泽明让人打来热水，闷在屋里，将自己全身上下洗了个干净。起身之时，大概是药力未散，居然强烈的晕眩恶心，忍不住吐了一地，到最后几乎连胆汁也呕了出来。待到日间，纵然不是，也不得不先到天牢去探视父亲，又使银子将各路关节打通，这才安心了些。陈泽明自小备受爱护，在军中时虽说受人排挤，但也无需求人，可以说是少年狂放，不懂低头。可在这区区几日内，却是将求人难这三个字的含义彻底体会了一番，从此后感慨不已，将性子更收敛了不少。过了几日，陈独果然被试，安然返家，全家上下欢腾。数日来奔波不停的陈泽明却突然病倒，大夫来瞧说是郁结劳累所致，父母都是心痛不已，同时陈独又有些欣慰，儿子如今终于长大，堪当重任。须知于大狱重案中救人，却也不是人人做得到的。与自己有同狱之缘的那些人，此刻仍在天牢中候审受苦，说不准便是秋后掉脑袋的下场。陈泽明自小习武，原本少有病痛，纵有也不过是个伤风感冒，休养数日便又欢蹦乱跳的了。这一次的病初起时看着也不严重，大家都倒是累了，休息几日便会好。奇怪的是，前后拖了月许，药吃了几十副，那病反倒是越拖越重了起来。不思进食加上低烧不退，原本健壮的陈泽明病了一个月之后，竟然连床都下不了了。二老原本还不甚在意，到了这时才觉得不对，惊慌起来，知道是庸医误人，连忙派了家丁四下寻访名医。这一日有人到访，说是有妙方可医治陈家公子。陈独命人将他带来一看，却是吃了一惊。 杨公子。 陈伯父，好久不见了。 杨良掀开帐子，也微微吃惊。陈泽明昏沉躺着，四肢有外人到了，却无力睁目。杨良转身，从怀中掏出个锦囊，打开倒出一颗药丸，递给陈独。 此乃大内灵药，给陈兄服下，必定见效。 多谢，多谢杨公子。 内药甚灵，陈泽明居然渐渐好了。 陈泽明有时会想，杨良带来的那颗药丸怎么就恰巧把自己的病治好了呢？俗话说对症下药，可能药是他直接拿出来的，难道那是包治百病的神药？想到最后，直到自己脑中糊涂起来才肯罢休。他竭力避免自己去回想一些不必要的已经过去的事情，那些晦暗的经历也许只需一个画面就能再次击倒他。拖了又拖，终于他还是得回宫当值。与以前的热心巡逻迥异，能待在值班房，陈泽明便不肯出巡。曾经他期待偶遇，现在他却惧怕那种可能。这让同僚们多少有些惊讶，之前这人做事古板到让人恼火，旁人都在休息时他非得列队巡逻。有一个过分认真的同僚是一种痛苦，因为这会反衬出你的懒散。这样的原因导致曾经一度众人都不乐意跟他同班，然而这样的古板也还是有被同化的一天。陈泽明因祸得福地发觉自己跟同僚的关系有所改善时，他苦笑不已。自己苦求不得的法门原来在这里。做人不可以太认真，一旦认真了，伤了别人，也伤了自己。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《将军令》。